防备不足，如果宁王趁乱发动进攻，一举攻克南京，半壁江山必然落入叛军之手。这番话说的下边的诸位六七品芝麻官们悚然动容，既然形势如此严重，那就别废话了，赶紧进攻宁王吧。于是王司令又一次发话了，我的兵力不足，难以与叛军对抗，必须等待各地援军到来。那么王司令，你需要多长时间呢？至少10天，所以必须让宁王在南昌再等我10天。与会官员们彻底炸开了锅，王司令的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吧，宁王又不是你儿子，你说等他就等。然而王守仁笑了，呵呵，我自有办法。不久之后，宁王驻地的街道墙壁上出现了很多乱贴乱画的告示，当然了，不是办证开发票之类的广告，具体内容大致如下：都督徐泰等率边军，刘辉等率京军各司案，另命赣南王守仁、湖广秦津、两广杨旦各率所部，共计16万人，分进合击，平定叛军，沿途务必妥善接应，延误者军法从事。这封书信的大概意思很明白，就是对宁王说，我有16万人，很快就要来打你，希望你好好准备。必须说明的是啊，这封文书上的人名全部属实，但情节全是虚构，除王守仁外，其余人等压根儿就不知道这回事儿。这就是王守仁的诡计，他伪造了文书，并派人四处散发，以打乱宁王的部署。王司令员做事情一向周到，为了让宁王安心上当，他还安排了更为厉害的一招。洪都城内的宁王知道了所谓大军来攻的消息，正在的将信将疑之际，手下突然密报说，从进城的人身上发现了几个特殊的蜡丸，内有机密信件。宁王打开书信，真正被吓了一跳。书信内容是这样的：李世石、刘养正二位先生，你们干得很好，朝廷一定会好好嘉奖你们，现在希望你们配合行动，劝说宁王离开洪都，进攻南京，事不宜迟。两位难得的人才竟然投敌，宁王还算是个明白人，也不怎么相信。偏巧就在这个时候，手下通报李世石、刘养正来访。李世石先生开门见山，第一句话就捅破了天：殿下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，应立刻带兵攻击南京。王守仁的台词写得实在太好，李世石也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，这下子不由得宁王兄不信了。自信满满前来邀功的两位军士本以为啊会得到一个澎湃的答复，最终却只看到了一双狐疑不定的眼睛。他们失望地走了，宁王朱宸濠却就此确定了他的战略：留在洪都，哪里也不去。有幸遇上王守仁这样的对手啊，朱宸濠先生，你也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呀。王守仁的计谋获得了成功，他立即向各地发出紧急文书，集结兵力。王司令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，没有朝廷的公文，他就自己临时草拟；没有正规军，他就用民兵。在他的号召下，附近的袁州、临江、赣州等地纷纷倾巢而出，况让江西的这些知府知县们开始头脑发热了。平时只能管几个都头和打屁股的衙役，突然有了这么大的派头，这么多的手下， 他们群情激昂，打算立刻出兵去和宁王决一死战。可是王司令让他们失望了。原本争分夺秒、急急忙忙招兵的王守仁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他坐拥数万手下，士气也极盛，无论怎么看，此刻都应是出兵的最好时机。然而王大人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在这里常住，四处派人修房子安置家具，就差办一张吉安暂住证了。他下属的那些知府知县们全都不知所措，十几天之前风急火燎的是他，现在安闲度日的也是他，不知到底搞什么名堂。可他们素知这位王司令不是个善茬，也不怎么敢问。直到武文定忍无可忍的那天，这个谜底才彻底揭开。武知府脾气比较急，看见王守仁不动窝，索性直接找上门去质问。军队已经集结，为何不动？王守仁看着这个气急败坏的知府，却并不生气，只是淡淡的回复：依你之见，眼下该如何行动？ 我军士气正盛，应趁敌军尚未行动，立刻发起进攻，必可一举大破敌军。 王守仁笑了：武知府，你读过兵法吗？这句话呀，把武文静气得差点没晕过去。他大声答道： 属下虽是文官，自幼饱读兵书，也甚至韬略，所谓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此时正是攻击的最佳时机，断然无。 然后他挑衅地看着对方，等待着他的回复。王守仁终于收敛了笑容，郑重地回答道： 你所说的固然不错，却并非兵家上乘之策。所谓兵法之奥秘，在我看来只有八个字而已：此心不动，随机而行。 综合看来啊，这八个字确实概括了王哲学家兼王司令员的军事思想，他一生的用兵法则大都符合这八字方针。王守仁随即对此做出了解释： 平叛之战确实应该速战速决，但此时情况已然不同。起初敌强我弱，需要拖延敌军，争取时间。如今我军实力大增，可以与敌人抗衡，叛军也已知道我军强盛，必不敢轻动。况且宁王经营洪都多年，根深蒂固，若我军贸然出击攻城，必然久攻不下，时间越长，祸患越大，此举绝不可行。现我军龟缩不出，示弱于叛军，使其主力出击，然后看准时机，一举为歼，必取全胜。 一贯好勇斗狠的武文定服气了，他带着敬畏的神情看着面前的这个人，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。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王大人会有那个出名的评价：狡诈专兵。一切都在王守仁的预料之中。几天之后，决战序幕即将正式拉开。正德十四年七月，在洪都等了十几天的宁王终于觉悟了。日子过得这么久，别说十六万人，十六头猪也没看见。等到王守仁招兵买马的消息传来后，他才确定一个事实：上当。但在悔恨惊慌之余，他意外地发现王守仁并没有发起进攻，他随即判定敌军兵力不足，仅能自保，于是开始履行预定军事计划，攻取南京。应该说宁王的行动完全在王守仁的预料之中，但事实证明王司令还是错误估计了一点，正是这个疏忽差点让他彻底完蛋。因为宁王虽然不是一个聪明人，却是一个动作很快的人。 他说一不二，棉被都不捆，就率6万主力军亲征。这帮杂牌军也真不白给，仅一天时间便攻陷了九江。七月初发兵，几天之内便已经君临兵家要地安庆。最大的危险到来了。安庆位于南京上游门户，自古沿长江而下用兵者，若攻取安庆，南京必是囊中之物。后世太平天国时，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猛攻安庆城，虽损兵折将，旷日持久，却是死也不走，直至轰塌城墙，占据城池，方才仰天狂呼：“贼破矣！”不久之后，他率军顺流而下，一举攻陷了南京，太平天国覆灭。朱宸濠虽然不认识曾国藩和洪秀全，却也懂得这个地理学常识。大军抵达安庆城之日，他便下达了总攻命令，数万军队将安庆围得水泄不通，日夜攻打。天时是有的，地利也是有的，可惜没有人和。说来朱宸濠的运气真是不好，他的造反之路上总是碰到一些很麻烦的人。在江西有孙遂和王守仁，到了安庆又遇到了杨锐和张文锦。杨锐是都督，张文锦是安庆知府，他们对不请自来的宁王采用了统一的招待方式，火枪弓箭。关于这两个人就不细说了，单单介绍一下这二位干过的一件事情，大家对其为人就可以有大致的了解。宁王连日进攻安庆城不利，便找来了一个叫潘鹏的投降官员进城劝降。此人是安庆人，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宁王兄估摸着看在老乡份上，城内的守军应该会给几分面子。这是个比较愚蠢的想法，你都把军队堵在人家城门口了，还指望老乡感情？潘鹏兄可不蠢，他还想多活两天，可是领导的意思也是不能违背的。无奈之下，他派了一个亲戚进城招降。接下来的事情就有点耸人听闻了。杨瑞兄实在是个不搞客套的人，劝降信他看都不看，就一刀把潘老乡的亲戚砍了。砍了人还不肯罢休，竟然还极有耐心地碎了尸，把手脚分别砍断，一样样地丢下城楼示众。如此可怕之场景，在今日恐怖片中也不多见呢。砍人碎尸之类的事情确实有点骇人听闻，但杨瑞兄毕竟是个武官，杀人呢也不是头一回，有点心理问题不奇怪，所以这事儿放在他身上也算基本正常。可另一位张文锦知府就不同了，他自幼读书文官出身，凶狠毒辣，却也不落人后。杨瑞在前边杀人，他已经绕到城内，把潘老乡在城内所有沾亲带故的亲戚都翻了出来，砍了个干干净净。潘老乡听说之后，当即是吐血晕倒啊。看见两位守城大人手段如此狠毒，城内守军都毛骨悚然，心惊胆战，纷纷表示愿意拼死守城，一时之间士气大振。城外的宁王搞不清状况，也不明白为什么劝降还劝出了反效果，没有办法，他只好亲自出马督战，鼓舞士气。可城内的士兵在死亡的威胁下是拼命抵抗，叛军进展不大。十几天过去了，宁王仍然站在城外遥望安庆，急得他团团转，只能把刘养正找来是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帮废物，安庆都攻不下，还说什么金陵，此路不通，可别无他途。”所以骂完了的宁王还是要接着督战攻城。此刻他才明白老祖宗朱权为什么当年被人欺负到了家， 却还是忍气吞声，造反实在是个苦差事啊。正当宁王在安庆城啃砖头的时候，王守仁先生那里却已经乱成一团。宁王兵临安庆城下的消息传来时，王司令慌得不行，跳下床顾不上穿鞋，光着脚跑去看地图。他虽然已经估计到了对方的计划，却没想到宁王动作竟如此迅速，情急之下立即下令军队集结准备出发。但在短暂的慌乱之后，王司令突然恢复了平静，他撤回了出兵的命令，却增派了打探消息的人，还别有兴致地和那些额头冒汗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拉起了家常。耐于之前的教训，王司令的部下不敢自作聪明，也没人询问缘由。而不久之后传来的消息也验证了司令大人的英明决策，安庆依然在坚守之中，暂时无忧。这下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，纷纷回家磨刀擦枪，只等王司令一声召唤，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。可王守仁这辈子似乎就不打算让人消停，一贯专行的他竟然表示要开会听取群众意见。既然王司令要开会，大家也只好跟着去凑热闹。这是宁王之乱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军事会议，王守仁分析了局势，表示目前有两个目标，一个是救援安庆，另一个是攻击敌军老巢南昌，要求于慧仁等发表意见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这次开会竟然没有发生任何争论，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前往安庆是唯一的选择。理由很充分，宁王造反准备多年，南昌的守备十分严密，如果贸然攻城，亦是很难攻得下。而他进击安庆实力士气很低，我军抄他后路，与安庆守军前后夹击，必然一举击溃，到时候南昌不攻自破，实在是条理清晰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无论怎么看这个结论都是对的。最后王司令总结发言，不对，只能攻击南昌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。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98.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将来当了皇帝，能不能平天下？敢不敢率60出征？ 能，当然敢。

在明代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兵部衙门里有这样一句吓唬人的话，敢闹事儿，就发配你去纸坊司。这句话但凡说出来，一般的兵部小官就会立马服气，老老实实的干活，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。兵部下设四个司，类似于今天中央部委的司局级单位。而纸坊司之所以如此著名，是由于他在明朝官场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评价：最穷最忙。但就是这个最穷最忙的衙门，却在军事战争中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。因为这个所谓的纸坊司主要负责是根据军事态势做出判断，拟定军事计划，进行军事统筹，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。纸坊司最高长官是郎中，相当于总参谋长。这职位听起来很威风，很多人呢却打死也不去，躲都躲不及。原因很简单，可以用六个字概括：没油水，背黑锅。这千里做官只为钱，捞不到钱谁有动力豁出命去干？更要命的是，这个职位收益极小，风险极大。比如王守仁曾经当过主事的五选司，就是兵部下属的著名肥衙门，专门负责武将人事选拔调动工作，下去调研有好酒好肉好娱乐招待，提拔个把人上来就能收钱。就算这个人不能打仗，归根结底也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不至于追究到人事部门来。纸坊司就不同了，他不但没有油水可捞，靠死工资过日子，还要做出正确的军事判断，并据此拟定计划。一旦统筹出了问题，打了败仗，追究责任，那是一抓一个准儿，根本跑不掉。可偏偏战争中最有趣儿也最残酷的就是判断。三国演义里边的诸位名将们是不用担心判断的，因为他们的胜负都是天注定。比如曹操看着大风刮倒了自己营帐里的帅旗，就能断定刘备先生晚上来接营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有志报国的各位青年就不用再读兵书了。可惜的是啊，在时间机器尚未发明之前，战场上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预知对手的策略和战争的结局，将领们只能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和战场经验来做出预测。当然了，根据史料记载，某些实在拿不定主意的将领们会使用最后的绝招算命。但无论你有多么精明或是愚蠢，最后你总会搞出一个自己的战场判断，该打哪里，何时打，该守何处，怎么守。于是最能体现战争艺术微妙的时刻终于来到了。一千个指挥官可能有一千个判断，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在战争结局揭晓之前，这一千个判断似乎都是正确的，都有着确凿的理由和证据。可是战争这道完美的数学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。王守仁放弃了看似无比正确的安庆，决定进攻南昌，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他的抉择是正确的。但得到众人认同的王守仁心中仍然是不安的，因为他知道这个计划还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变数：攻取南昌之后，宁王却不回兵救援，而是全力攻下安庆，直取南京，该怎么办？哎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攻击南昌。正德十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519年七月，王守仁正式起兵，他向江西全境发布秦王军令，并率领直属军队日夜进军，很快抵达临江府。在那里啊，他再次会合了临江、赣州、袁州各地赶来的义军。这些义军啊， 成分极其复杂，大都是流氓强盗组成的啊。这个总兵力达到了8万多人。 王守仁马不停蹄，命令军队加快速度，逼近那最后的目标南昌。7月17日，王守仁站在城外，眺望着这座坚固的城池。一个月前他从这里逃走，满怀悲愤，孤身奔命。一个月后他回到这里，兵强马壮，锐气逼人。无论如何，了结的时刻终于还是到了。按说到了这个份上就应该动手打了，可大家别忘了，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王守仁先生，王司令带兵自然有王司令的方法。但凡打仗之前，他如果不搞点自己的特色啊，就是阴谋诡计，那是不会罢休的。首先他派人四处传扬，大张旗鼓说自己手下有30万人，真敢吹呀 啊！还特别说明这都是从福建和广东调来的精锐部队，绝非传言中的乌合之众。这传言呢还真是真的。这么一宣传呢，搞得守军人心惶惶。之后他又派遣大量间谍趁人不备躲过城管监察，摸黑在南昌城内大肆非法张贴广告告示，劝解南昌市民不要多管闲事，关好自家房门安心睡觉，听见街上有响动不要多管闲事。他这一连串动作不但让敌人惊慌失措，连自己人也是雾里看花。要打你就打，又不是没有士兵装备，有必要耍阴招吗？哎，王守仁认为啊，很有必要。他的兵法就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，兵不厌诈正是他的兵法哲学。除了使用上述计谋外，他还选定了一个特别的进攻时间，深夜。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硬拼，早在行军途中他就已准备了大量的攻城云梯，只等夜深人静时派出精干人员用云梯突袭城墙，夺取城池。为了保证登城的成功，王守仁还同时派出预备攻城器械，潜进到城门附近，准备吸引守军注意，配合登城士兵。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，他召集所有部下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动员会。王守仁虽然机智过人，平日却是待人和气，所以大家经常背地称呼他为老王。可是在会上一贯慈眉善目的老王突然变成了阎王，满脸杀气的下达了最后的命令：此次攻城由我亲自督战，志在必取，一鼓令下复城，二鼓令下登城，三鼓令下未登城杀兵，四鼓令下未登城杀将。会场鸦雀无声，大家都面无人色，就此达成共识。王司令着实不是善类呀、啊！该准备的准备了，该玩的诡计也玩了。王守仁正襟危坐，等待着夜晚的进攻。但连他也万万没料到，自己的这些战前热身运动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深夜，夜袭正式开始。王守仁一声令下，潜伏在城下和城门口的士兵即刻发动攻城门的攻城门，是爬城墙的爬城墙。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登城的军队竟然未遇阻挡。很多人十分顺利地到了城头，爬墙的人正纳闷，城门这边却发生了一件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。几个士兵小心翼翼摸到城门，仔细打探后顿时目瞪口呆， 半天才回过神来，朝那些正在爬墙的兄弟们大喊了一嗓子：我别费劲儿爬了，下来吧，这门没关。远处的王守仁也是一头雾水，什么预备队、救援队压根儿都没用上，城池就占了，这打的是什么仗啊？他还怕有埋伏，可后来发现呢，守军早就逃了个一干二净，找个人问问才知道，因为他老兄之前的宣传工作干得太出色，城内的人早就打定主意逃跑，还没等得进攻就纷纷溜之大吉。所以当王守仁进城的时候，他所遇到的麻烦已经不是叛军，却是自己的手下。由于时间紧，招兵任务重，他的部下中也有很多流氓强盗，这些人一贯擅长打家劫舍，到了南昌城内一点不客气，动手就干，四处放火打劫，还顺手烧了宁王宫殿，这还了得？王司令大发雷霆，抓了几个带头的，啊，就是抢劫的人太多了，只能抓几个带头的，斩首示众，这才稳住了阵脚。南昌到手了，但王守仁却表现出了一丝与目前胜利不符的紧张，他还有一件最为担心的事情。两天之后，王守仁的探子回报，宁王已经率领所有主力撤回，准备前来决战，不日即将到达南昌。消息传来，属下们都十分担忧，虽然占领南昌，但根基不稳，如与叛军主力交战，胜负难以预料。王守仁却笑了，因为困扰他的最后一个心头之患终于解决了。宁王得到南昌失守的消息时，正在战场督战，当时就差点晕倒，急火攻心之下，他立刻下令全军准备撤退，回击南昌。关键时刻，刘养正和李世石终于体现了自己的价值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，并提出了那个让王守仁最为担心的方案：不理会南昌，死攻安庆，直取南京。这条路虽然未必行得通，却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。如果宁王采纳了这个方案，就算他最后当不成皇帝，起码也能闹腾得长一点。可惜以他的能力，对这条合理化建议实在没法子接受吸收，所以他最终只能在鄱阳湖上迎接自己的宿命。正德十四年7月23日，宁王朱宸濠率军自安庆撤退，抵达鄱阳湖西边的黄家渡，他将在这里第一次面对那个曾从自己手下溜走的对手王守仁。宁王就要来了，自己部队那两把刷子别人不知道，属下人却心知肚明，于是纷纷建议挑土垒石，加固城防。然而王守仁却似乎并不担心城墙厚度的问题，因为他并不打算防守。敌军虽众，但攻城不利，士气不振，我军已断其后路，且以大义之军讨不义之敌，天意助我，望诸位同心，以锐兵破敌，必可一举当平。到此为止吧，朱宸濠，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，你已经杀死了太多无辜的人，这一切应该结束了。就在宁王抵达鄱阳湖黄家渡的同日，王守仁也带领军队主力赶到了这里，于对岸扎营准备最后的战斗。至正23年，朱元璋与平生最大的宿敌陈友谅在鄱阳湖决一死战，大获全胜，扫清了夺取天下之路上的最大障碍。152年后，当年曾激战36天火光滔天、沉尸无数的鄱阳湖又一次即将成为决战的舞台，

未央星河独流淌，天晴朗好风光，若你不在身旁，南上苍穹又怎样，穿过空荡将寂寞豢养，狂野霜降你坠落泪 夹紧满园空枝嫌太近，抖落一身清静，香随风平掀窗帘，交愧失敬，正道千里风影，揽牵挂一笔一画拂袖罢，剑木酒执笔天蜡几夜茶，谁立门庭也知而悄谈究竟，可有一番闲情，寒衣提灯两帘烛红淡褪影，就坐书香念经，两相迎隔门笑答未归家，小径踏夜白月下奉杯茶，执杯酒茶淡香早发，那一口浓烈难咽下，今夜将两手捧热茶再续话，空枝与一抹白无瑕，怎辨是残雪或月华，今夜我独醉这杯茶，清风不还家。